去你是爱你的宿命，害怕一时多余，怕对不起你，不敢让你陪我仔细处理。爱你开始就已结束，心碎就是义务，幸福为一个来自猜不出。爱你永远不会结束，不在乎哪里征服，解不掉爱的苦，只好沉浮。爱你开始就已结束，心碎就是义务，幸福为一个来自残酷。 只留下最后一封，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，请别介意，我会将信纸好好守着，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。走过夏日街头，还是想牵你的手，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，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，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？ 见面，对他一点都不会想念。守了好久的信笺，你有口难言，到今天才翻阅。十三个人的考验，爱如果有两面，你是领先。谁是浮选，谁要流泪刺眼。我不问那天那雨瞬间，爱会再次回到我身边。你失去他的路线，是昨天，不必说抱歉。你想我要段时间，让爱情沉淀，再见面，对他一点都不会想念。好久的心间，你有口难言，到今天才翻阅。十三个人的考验，爱忧郁的两面，他在蓝天，我在地面，拥抱够不够安全。天那一瞬间，爱会再次回到我身边。你失去他的路线，是昨天，不必说抱歉。 二级逻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登陆京东众筹，超低优惠奉献给九六九听众，点击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，人工智能领域的第一个大众爆品，可以跟你多轮语言交流的伙伴，亲子游戏，家庭互动，智能升级，孩子的礼物，第一个人工智能伙伴天空小仔。招商电话010-6021-9900，九六九超低优惠，点击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超低优惠，超低优惠，今年九六九团车季活动火爆来袭。

I

心不再计较。

是在纷扰中给我一种安静，突然间就已经 放纵的滋味，你